为了让大家呢能够熟记，编了一个顺口溜，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它是这个字儿呢是杏字头，就高兴的杏，大写的杏，杏字头啊，叫林字腰，林 双木林， 双木林，林字腰，大字下边架火烧，就是这个字的主要的框架结构。 哦，这个串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串呢，实际上有很多解释啊，比如说有一种是烧火做饭的意思，有一种解释是炉灶的意思，等等等等啊，这个串实际上在这儿呢，就是跟大家再说一下，叫为什么我们这个村叫串底下？因为这个串底下这个村呢，应该讲是明代守关的军户人家，军户人家形成的村。因为他这个村呢，在部队来了以后，军队来了以后，家属逐渐聚集。在这个串里口下边，明代设串里口。村里边里口下边设村，所以呢俗称串底下村， 这是串底下村哈。 对， 现在这个村里头姓什么的朋友住的多呢？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来揭晓这个答案，我们先来不说，给大家留一个这个小悬念吧。这个串底下村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呢？它到底这个村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呢？ 说到这个，因为它那个是据专家考证啊，它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古村落，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啊。它整个村落呢像一个元宝形，从风水学讲，它是它叫背靠龙头沁水，前照金蝉望月。我们这个村呢，就是我们已故国家文物局的著名的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他讲到啊，村底下古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珍贵之列，这是我们著名的古建专家对他的精彩论断。 串底下村距今应该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哈。那么村落里头现在是保存着这个500来间70多套明清时期的四合院的民居。 对。 所以呢，这里也是被誉为这个叫清代。有一套这个严谨的清代民居图啊，所以大家到这儿来呢，想看看这里独具特色的房子。 对， 如果有可能的话，再住一晚上，非常的有意思，也有情调哈。这是串底下村。刚才呢，这个谭馆长也说了，门头沟这里呢，应该说这个历史文化名村还是有不少的。还有哪些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你比方说我们提到的，刚才提到的陵水村，陵水村它既是中国传统古村落的村庄，又是全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个村的历史呢，据我们在清水镇的双林寺有一个。辽代经床考证，就辽代这个村已经建村了，将近有1000年的历史了啊。这个村里，你比方说它的海龙庙里边的百豹鱼、百豹桑，是吧？包括它灵泉禅寺等等等等，都是我认为都是我们观众去看的很好景点。另外呢，陵水村呢，它通过文风。转变民风的这种改变，形成了陵水村的独特的民俗文化，你比如说现在他们把它归纳为陵水八德，你比如说其中有核桃丸打鸡猪圈养、龙池三进等等这八德， 这道德的德， 对，道德的德，对对对对， 爱心捐助， 对对，爱心捐助等等等等，而且这都有很多故事，你比方说咱们说他这个鸡猪圈养。圈养什么意思？就是你放养以后，它会污染环境，是吧？会很脏乱，所以呢，它这个就是要求村民都要放到圈里养起来啊。另外，它还有一块碑是清代的龙池三进碑，这个碑呢明确规定，因为他们在水源地带不准杀害牲畜，不准这个就是

要说这个史这个历史的这个遗存真的是很丰富哈，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这个近现代都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遗迹。还有一位朋友是这个丁丁，他说想问一下关于这个门头沟的这个琉璃，咱们门头沟这个琉璃其实也挺有名的是吗？ 对，说起门头沟琉璃呢，那个应该说应该就得从元代开始了啊。元代的原始的记载呢，就是说元代的宫廷就设置这个主管琉璃烧造的这些机构啊，在我们现在的琉璃渠村啊，也设定了琉璃局，专门啊为元大都烧造这个琉璃制品，从元代开始。那么到了明代呢，北京就是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建都以后，是吗？随着城里这个琉璃厂这块烧造琉璃呢，这个地儿逐渐变成了一些繁华地段，烧造琉璃呢可能有些影响了，就逐渐的又把烧造琉璃的重要这项工作呢交到了门头沟这个琉璃渠村。那么特别是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啊，乾隆帝是吧，就把这个在琉璃厂烧造琉璃的这个作坊呢就直接迁到了门头沟琉璃渠，并且呢设立了五品官员专门督造啊皇家琉璃烧造。 那个时候这个故宫啊，这紫禁城、颐和园啊，这些你要这个不断的这个翻新啊、加盖啊，都要用到哈。 这些对这些构件啊，琉璃构件啊，这制品都应该是出在门头沟琉璃渠村。应该说它造就了故宫的金碧辉煌。 门头沟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这个地方，而且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这个遗迹。网友张彤还说了一事儿，他说我儿子学校夏令营还组织去门头沟做考古挖掘呢。我们之前跟谭馆长交流的时候，谭馆长也说过，说门头沟是地质学家的摇篮，是吧？ 这个事儿呢，应该从啊什么时候说起呢？跟大家讲，我们国家这个地质学的开始是在清末。在清以前，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地质是都是外国人在研究的。清末以后呢，才成立了这个研究地质的机构。你比方说，在1913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地质研究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当时的丁文江、文文浩、张宏昭等地质先行者呢，在他们的指导下。就是他们的学生，你比如说有叶良辅啊、赵汝钧呐、等等13名地质学生啊，就是围绕着以门头沟为主体的北京西山，进行了多年的地质调查。而且呢，通过他们的调查调研，写成了中国第一部基础地质专著，叫《北京西山地质志》。这个地质志呢在2016年就是这个书出版100年的时候，我们门头沟区北京永定河文物研究会又重新出版了一次。那么说这本书呢又是在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直到现在地质工作者从来没有停止对我们西山门头沟地质方面的探索，而且培养了大批的一批又一批的地质工作者和专家人才。因此上呢，我们门头沟区又被称为中国地质学家的摇篮。 咱们平时也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吧，让这个小朋友，尤其是这个孩子们或者学生来参加。 对，现在有一些科普活动去组织孩子到我们这些著名的地质景点。你比如说有一些著名的地质学名都是在我们门头沟区的地名来命名的，您比如说抓阄山祖，您比如说青白口气，您比如说马兰黄土，这些著名的地质学名都是在用我门头沟的地名来命名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门头沟这个 位于门头沟的叫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现在有一些这个常设的展览，也有一些临时的展览，现在有什么临展吗？ 前段时间我们刚举办了一个楚旧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展览、现在我们二层呢主要是针对我们门头沟区古道古村的一个、书法不是绘画写生的展览啊，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博物馆在什么位置啊，怎么去啊，以及这个票务的信息，还有开闭馆的时间。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地址呢，刚才说了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八号。 八号我算记住了。 对，它的开馆时间呢是每周周二到每周的周日。从早晨9点到下午的4点，中午不闭馆，大家要记住，而且节假日也不休息，除了周一闭馆， 辛苦了 以外，另外我们的乘车路线呢，大家可以通过从苹果园乘一号地铁换乘370啊、992啊到河滩下车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路线，比如说运通112、116都可以到达我们门头沟博物馆附近 咱们这个票呢 我们博物馆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 免费开放。 另外呢就是如果需要讲解的，一般是10个人以上需要预约讲解免费预约讲解的。 好棒。 探寻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这里有永定河的文化密码，这里有惊奇的璀璨历史，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大家走进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不少联合抗日民主政府和平西行署，其中宛平县和联合县中宛平部分是今天的门头沟地区。解放战争时期，门头沟西部地区成为解放区，在进行土地改革和保卫新生政权以及支援东部国统区和全国的解放斗争中，宛平县获得了新生，迎来了光明的新中国。 永定河是流经北京的第一大河，是首都的母亲河。永定河文化是北京的母体文化，同时也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您对永定河文化应该是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有机会的话您不妨走进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来感受这条母亲河的无限魅力。好，那也再次感谢谭馆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了， 感 谢 主持人，感谢主持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30分。好了，稍后在16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心里头